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四集，推荐信。真正有技术的黑客深居浅出，在普通人触不到的高层，让人闻风丧胆。Q， 一个代号。性别未知，姓名未知，年龄未知，长相未知。三个月前，七名大学生在外国失联，大使馆沟通国外定位，因为涉及军事领域的卫星，询问未果，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，网络上讨伐无数。大使馆成员一筹莫展时，一名黑客横空出现，黑了那个国家军事防御的卫星系统。资料很少，大使馆的人也只看到末端的那个代号 Q， 一个从未在黑帽大会上出现过的平民黑客，因为这次行动当即封顶，与黑客界五大黑客齐名，被国际刑警盯上了。那以后 Q 这个代号在国内火了，几乎是一个神秘的代言词，被称为当代的黑客教父。因为这件事，今年国内的计算机系分数线高到可怕。关于 Q 这个人传说的版本太多了，但始终没有人能找得到蛛丝马迹。青山没有抬头，没有外人在，他放肆的随意，腿松松的搭着，灯光下拿着毛巾的手是苍冷的白。挂了。 这么早？ 顾西池笑着对那头给他指路的人道谢，目光又转回手机屏幕，顿了一下，在秦冉伸手按掉链接之前开口道： 小冉，你现在的状态很危险。 事业横穿衣中，小衣室灯光很柔，女生一手捂着左脸坐在医生对面，表情艳艳。 止痛药加甲硝唑，只能缓解牙痛，明天还是要去大医院。 说话的青年坐在椅子上，一手拿了两盒药，一手给女生写了个单子。 我写个单子，明天找你班主任请假。 灯光下，左耳上的耳钉折射出的光芒又亮又冷。青年眉目清秀，头发很骚的调染了几缕银色。 谢谢。 女生刷完校园卡，感激地看他一眼，只是因为牙疼，神情依旧奄奄不振。青年摆手说没事，丢下笔，扭头朝后面看去。 俊言。 女生转身，侧身的时候，眼角的余光看到角落里的沙发。沙发边侧搭着一只手，手指很自然地垂着，骨节分明，修长匀称。是一只很艺术的手。青年摸摸自己的耳钉，低声开口： 拉点了，这次任务很难。 程俊不知道做什么去了，接连几天都没有怎么睡，发困得很。他漫不经心地嗯了一声： 嗯，去找向东叶了。 其余的没有解释。他动作一向神秘，连程家老爷子都不太清楚。青年没有多问。他单手撑着沙发边侧站起来，黑色的衬衫袖口卷了几道，露出半截手腕，微扬的眼尾有些疏冷，眼型太过好看，不笑的时候也是春水艳艳，像黎明的白蔷薇。半晌后，他捏了捏手腕，声音轻描淡写： 回去吧。 青年立马走在前面，恭恭敬敬的。陈家的那位俊爷，帝都的混世魔王，16岁开始创业，公司做到一半就丢给他姐姐，现在这个公司是国内5强企业。17岁的时候突发奇想，跟一群人研究机器人，现在这个机器人在国际展览馆。18岁时又去当个小片警， 21岁时帝都二院做主刀医生。他这医生却又和别人不同，一个月直接一台手术，偏他这一台手术还是有市无价。没有其他原因，因为他那双手被称为上帝之手。眼下他好好的帝都不待，又来一个普通的学校当校医，只他这校医跟别人又不一样，他带了助理，每天的工作都由助理做。明明是世家贵族的后代，到最后不从军，不参政，不经商，在国外大学挂了一个名字，也不去上课。不似其他的世家子弟，他不上进的似乎有些过头了。偏生这位俊爷在帝都，别人提一句都要胆战心惊，因为他是程家老爷子的老来子，老爷子十分偏爱他。帝都包括程家有些人都不懂，这老爷子严格了大半辈子，怎么到头来对这么一个不上进的儿子这么宠。啪嗒，校医室门锁上，女生手上拿着药愣在原地，没有什么反应。好半晌后，等那黑色的身影看不到了，她才反应过来，嘶的一声捂住左脸，疼啊。翌日一早，秦冉下楼吃饭，她浑身缠绕着低气压，眼底氤氲着有些邪气的红，不知是起床气还是一夜未睡。 待会儿陈助理带你去一中。 宁晴将手中的筷子放下，抬头道， 我约了专家给你外婆看病。 早先秦宇开学的时候，宁晴是亲自送去的，眼下她却丢不起这个人，将来还要应付林家那群看热闹的亲戚，宁晴想到就咬了咬牙，只恨秦冉不争气啊。不多说，只要有秦宇的一分，他也满足了。林奇一手拿着报纸，一手拿着电话，从客厅走过来。宁晴问他怎么了，林奇面露难色。 哦，是冉冉的事。 他看向秦冉，带着歉意。 哎，叔叔很抱歉，丁主任刚刚回了话，说你大概率是进不了一中了。 宁晴手指捏紧，林奇的话让他有些难堪。秦宇喝完了牛奶，把张嫂递给他的包拿上，站起来的时候偏头问林奇， 爸，一中很好进的，为什么姐姐进不了？ 他微微偏着脑袋，挺乖挺好看，语气中带着不解。宁晴手指抖着，周围佣人投过来的目光怪异，他像是被人扒了遮羞布，难堪到羞耻。 先去上课，要迟到了。 林奇抬头看着秦宇的目光略显无奈，转而看向秦冉，说道， 这件事是叔叔不对，文德高中师资比起一中也不差，宇儿是吧？ 秦宇忍不住笑，然后点头，拿好包就要出门。秦冉起床气很大，好的一点是他不会乱发脾气，他低着头，嘴里咬着油条，睫毛长的遮住了那双贼好看的眼睛。 哦，那个呀，不麻烦叔叔您了。 分明是有些克制下的表情，却又带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浪荡。秦冉漫不经心地开口说道， 我有一中校长的推荐信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